以吕光石为团长的吕日同胞祖国防患团4月29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献花束，表示了敬意。防患团是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。